见成长。 北京时间21:00。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列车运行前方是北京站。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来吧，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今天来到这里的客人向我讲述了他在越南旅行时的一段经历。在那里他遇到了一个男人，他和这个男人之间又发生了哪些故事呢？ 这个照片墙还挺有意思的 啊。这些照片有的是客人给的，也有的是客人讲完故事正好手机里有相关的照片，他们要是同意的话我就管他们要一张洗出来贴在上面，所以我更喜欢叫它故事墙 啊。也就是说每一张照片后面都有故事。 嗯，可以这么说。 哎，这张是不是越南牙庄？ 我看看。对对对，之前有个客人去越南旅游回来，特别得意自己拍的这张照片，就送了我一张。哎，你也去过？ 嗯，已经是几年前的事了，当时我在越南那边待了2个月。 是出差吗？ 没有，纯粹就是去玩。 一口气玩了这么久，真羡慕你们假期多的。哎，对了，你不会是老师吧？ 不是，我辞职以后去的。就是因为工作太累了，所以想给自己放个长假。那几年我一直在拼命工作，虽然每年也会出去玩一两次，但是因为工作原因我没有多少时间交朋友，更没有自己的生活。一想到自己都快30岁了，真要嫁给工作的话那也太惨了，所以啊，我决定彻底休息半年，好好享受一下生活。 难道是因为看到了牙庄美景的宣传照才决定去越南的？ 不是，最主要的原因啊，是我没有多少钱，出去那么长时间争取欧美也消费不起啊，所以我才会选择东南亚。而且也不是专门为了去越南，我当时最想去的是柬埔寨，因为我一直很喜欢吴哥这种有历史的地方。但是说真的，越南、柬埔寨、泰国这3个国家走下来，我还是更喜欢越南。 怎么说呢？ 泰国吧，虽然好吃好玩的很多，但是游客太多了。柬埔寨呢，虽然很有历史感，但物价却比较高，吃住行也不是很方便。所以啊，相比较而言的话，我还是更喜欢越南。你要是去过越南就会发现，当地人很会装饰自家的小院，一看就对生活很有热情，而且越南的每个城市都会给人不同的感觉。比如我最喜欢的其实是大乐，那是越南南部的一座城市，因为海拔高，所以啊算是热带国家中的避暑胜地了， 到处都是法式建筑，蓝天白云，随手都能拍出大片的感觉。啊，对了，还有岘港，这是个海岛城市，沙滩很美，海也很蓝。不过，我停留最久的城市还是亚洲，因为那里，就跟别人说的那样吧，我是因为一个人爱上了一座城吧。 因为一个人？ 对，我在那里认识了一个越南人，不过认识他的方式还是挺狼狈的。 怎么狼狈了？ 我去越南的第一站是河内，坐了一夜的火车，早上6点到的，因为看错了公交车站，最后啊是生生走了3公里才到了酒店。 哈哈， 可能是因为太累了，所以洗完澡以后我就觉得身上一会儿冷一会儿热的，晚上竟然烧到了39.8度。 那你带药了吗？ 我是去药店买的药，他们的药件还挺大的，到了后半夜就没再烧了。但是第二天吧，我就开始咳嗽了，一直咳了1.5个月，最后到芽庄的时候咳得越来越厉害，朋友怕我是肺炎，所以我还是去医院看看。 可是语言不通怎么办呀？ 语言要是通了，我不就认识不了那个人了吗？ 他是你的翻译？ 对，医院看我是中国人，就打电话给我找了一个翻译，没多久他就来了，他让我叫他杨哥，虽然是越南人，但是他中文真的很不错，据说他一共会说4国语言呢。他让我别担心，翻译是免费的，然后啊就开始帮我跟医生沟通。杨哥真的很有大哥哥的感觉，抽血的时候竟然还把我当小女生来哄，一直跟我说不痛的，一点都不痛。之后啊还一直叮嘱我要多吃牛肉多喝牛奶，至少说了5-6遍呢。我突然就觉得在异国他乡看病其实也没那么害怕。看完病之后我加了他的微信，就打车回了酒店，没想到下车的时候竟然是他给我开的车门。 他一直跟着你？ 对，他怕司机给我绕路。那天下午他还把病历送到了我的酒店，真是把我感动坏了。我就觉得这个大叔真是个暖男。后来啊他还一直很关心我的身体。第二天晚上我和他微信聊天时，他说自己每天4-5点都会去海边游泳。我就跟他说那我明天4-5点去海边看日出，看看能不能遇到他。他一直都没回我，我就睡了。 你第二天真的去了？ 没有，因为太懒了没起来，而且头一天我一直拉肚子就没想动。但没想到早上6点多的时候杨哥给我发信息说，因为怕我找不到他，所以早上就没游泳，一直在海边找我。虽然看到了很多中国人，但就是没有我，他就骑车去了我的酒店，也没找到我。我一听啊，就觉得又感动又愧疚，因为我没告诉他，他送我回的那家酒店，因为离海边太远了，所以我后来就换了一家酒店。但是他一点都没生气，一听说我肚子不舒服，还嘱咐我吃早饭前一定要告诉他，他给我送药来。可能就是从那个时候，我对他就有不一样的感觉了。 喜欢上他了？ 嗯。 不过你说他是个大叔，按说他应该已经结婚了吧？ 其实结不结婚我当时真的没想那么多，但我当时就是想和他多见见。可按计划那天我就要离开芽庄去大乐了，我就约他一起吃午饭，一聊才知道他已经离婚了，儿子和前妻都在美国。他生活很规律，晚上8点前就睡觉，凌晨3点起床，4-5点去游泳，没什么坏习惯，只喜欢喝牛奶。虽说他长得不帅，但我还是被他吸引了，因为我特别喜欢像他这种既自律活得又很充实的人。所以我是真的想多留在芽庄一段时间了，可惜签证时间有限，我只好去了大乐。 其实就算我留下，他也没什么时间陪我，他工作很忙的，还经常抽时间帮助别人。他说他不想停下来。唉，说的我都有点心疼他了。 那后来你们就再没见过？ 我怎么可能不想再见他呢？所以离开芽庄之前，我们就约定下个月初在胡志明市见面，因为他正好那段时间会去那边工作，我特意提前了一天到了那里，心想如果他忙完了也许会联系我。可是没想到他也觉得我在忙，就一直没有给我打电话。我们就这样错过了彼此唯一有空的一天。 嗯，看起来还是缘分没到啊。 是啊，而且后来又发生了一件事让我很难过。 怎么了？ 我钱包在胡志明市被偷了。 啊，证件什么的没丢吧？ 护照没丢，但也丢了不少钱，还有银行卡，还要挂失什么的，特别麻烦。我去报了警，也想找严哥帮忙，但他当时已经去了另一个城市工作了，在90公里以外。我知道麻烦他跑过来很不好意思，所以也是犹豫了半天才给他发了微信。但是他那一整天都没有理我，第二天才给我打电话道歉，也解释了没有回复的原因。可我还是很伤心，心想来不了了也不能说一声吗？现在想想我也是挺可笑的。 喜欢上一个人就是这样，你会对他有更多的期待，而这种期待落空之后会更加痛苦。所以说爱情虽然让人感觉到幸福，但是往往痛苦也会紧随其后。 你还真像个哲学家。 你这么说太夸张了。 其实你说的没错，但是当你真的喜欢上一个人之后，往往就会不管不顾了。离开胡志明市之后，我去了柬埔寨，有一天晚上和他聊天，他突然问我，我可以梦到你吗？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会这么问。他又说他已经老了，但很感谢老天让我们相遇，还说如果下次再去越南，他一定会带我好好观光。其实我不想观光，我只想看看他。所以我决定结束所有行程后还要回到越南，而且在金边的时候我没忍住向他告白了。 他怎么回应的？ 他说感谢你相信我，我爱你。离开柬埔寨的时候，我给他寄了一张明信片，摘录了一段秦观的《鹊桥仙》。 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我和他的关系应该就是这样吧，不过以他的中文程度可能看不明白，但我只是在做自己想做的事。我在泰国的时候和他约定了回到芽庄的时间，他一再说时间肯定能安排，可就在我出发的前两天，他又突然跟我说因为有急事要去别的城市出差，所以又见不到我了。他说他知道我会不开心，所以一直不知道该怎么跟我说。我确实很不开心，我不明白为什么我的事总被他排在别的事的后面。 这本身就已经能够说明他可能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喜欢你吧。 我知道，但我确实太喜欢他了，所以也就原谅他了。从泰国到芽庄需要在胡志明市转机，在机场的时候我突然觉得特别无助。其实很多事情我已经想明白了，我也知道最坏的结果就是我们之间没有结果，毕竟我从来也不是什么幸运儿。但是我还是告诉自己不要忘记初衷，一定要珍惜剩下的时光。 那后来在芽庄你见到他了吗？ 我等了他两天，他终于回来了。我说要去机场接他， 结果车坐反方向了，但我还是打车逼着司机超速去了机场，因为我当时满脑子都是对他的承诺，我不想食言，但最后还是晚了。好在飞机也晚点了，我总算是接到了他。他看起来很累，所以那天我一直都是乖乖地陪着他。在回去的路上，他跟我说他妈妈在美国得了重病，想回越南，所以大夫让他赶紧去美国把他接回来。他说他妈妈曾经做过一些伤害他的事，所以他改嫁到美国后，他们之间就很少联系了。但是第二天，他还是和他的兄弟们商量起了去美国的事。其实这件事情，他的兄弟也没法帮上什么忙，基本上还是都得靠他。这一点和我的经历特别像，所以我也特别能理解他的不容易。那天中午，我们去了外岛，风景也还不错。整个下午，我们基本上就是躺在沙滩椅上看海。这应该是我那次旅行中最幸福的时光了。虽然那一个下午他的电话就没断过，可是能一起出来走一走，对我来说已经是很奢侈了。那天晚上传来消息说他妈妈在美国去世了，所以他必须马上去美国，但他还是坚持要在第二天把我送回国。他说把我一个人留在那里他不放心，可是我不想走，因为本来计划就是待到月底的，而且我还有很多话想跟他说，所以我坚持要等他回来。 但是我觉得即便等到他回来了，他也不会给你机会说那些话吧。 我知道有这种可能，可是我真的太喜欢他了，所以那也是我第一次感觉到特别无力，好像无论我怎么努力都没有办法改变结局一样。其实杨哥这个人吧，工作太忙，也没时间照顾我的感受，没时间陪我，所以啊，他根本算不上一个合格的伴侣。可是我就是喜欢他的善良，他总是把所有的事情都一个人扛着。可能也是因为在他身上我看到了自己的影子吧。这么多年我身后也没有人支持，只能自己一个人努力地活着。其实等他不是最痛苦的，最痛苦的是不知道自己要等到什么时候。所以那段时间我开始学习越南语，研究各种留在芽庄生活的可能性。 你真的打算为了他留在越南？ 真的。其实杨哥曾经问过我，如果他去中国能做什么，当时我没敢跟他说。其实我想说的是，我希望他能在他喜欢的地方做自己喜欢的工作，我可以为他试着来越南生活。爱一个人就是这样吧，就是想为了他毫无保留地付出一切。在等他的那些日子，我又重新走了一遍我们去过的地方，还有他提到过的地方。我晚上喜欢一个人在沙滩上看月亮，感受这个城市的美。我总以为等杨哥从美国回来，我们就会有机会一起欣赏这些美景，再好好地谈一谈未来的事。但是从来没有想过我再也没能等来他。 什么意思？他出事了？ 没有，我只是和他失联了，各种方法都联系不到他，最后还是通过他弟弟才知道原来他早就回来了，但是又去了别的地方出差了。 他明明知道你在等他，他却这么对你？ 态度已经说明一切了吧。明明离开之前一切都好好的，我是真的没有想到自己会遭到这样的冷暴力。其实如果他不想继续，完全可以直接告诉我，我都可以接受的。 我不明白为什么他要选择这种最伤人的方式。明明昨天还在跟你说着情话，可今天他人就已经远在天边了。到今天我都很想亲口问问他到底是为什么。 在这之后你就再也没有联系上过他？ 对，再也没有联系过。这段感情很短，而且是猜得到开始却猜不到结局的那种。自始至终我从没有想过放弃，但最后才发现人家根本就没有把你放在心上。我这人啊，是不是挺傻的？ 如果一个热恋中的人没做过傻事，那我倒是怀疑他是不是真的爱过了。哎，稍等啊，我要送你杯鸡尾酒。是你的鸡尾酒，它是由沃德卡、杏仁酒、椰奶和豆蔻粉调成的，名字叫做爱情追逐者。 这个名字你不会是特地为我原创的吧？ 不是，这款鸡尾酒很早就有了，可能也是因为生活中并不缺少和你一样的爱情追逐者吧。 啊，所以说啊，我们都太傻了。 年轻的时候做一个爱情追逐者确实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但实际上呢，长久稳固的感情基础并不是一时的冲动和好感，更多的还是需要用理性去衡量的。比如杨哥，虽然我并不了解他，但是通过你的描述，我能感觉到他肯定也思考过你们之间的现实差别。比如你们国别不同，年龄差距也大，他还有过一段失败的婚姻，这样的人如果想重新开始一段感情，一定会慎重考虑的。所以他一次次的以工作为借口疏远你，我觉得这正是他犹豫的表现。他很善良，不想伤害你，但他可能也意识到了，如果想让你彻底对他死心，就只能快刀斩乱麻，所以他才会突然人间蒸发吧。 真是这样吗？ 这个只是我个人的猜测，但事情都已经过去了，我知道这件事对你的伤害还需要一段时间才能消解。那个在芽庄追逐爱情的少女的身影已经像这张芽庄的照片一样印在了你人生的故事墙上。这张照片很美，不过还没法将它命名为幸福。但是我相信当你的感情观越来越成熟，迟早有一天你会把一张最有幸福感的照片贴到那面墙上的。本故事原作小小，改编制作陈寒，演播朱蓉蓉、陈光，录音严乔峰。下一个夜晚欢迎继续来到故事酒吧，倾听人生故事。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故事广播光影留声。大家好，我是故事酒吧的调酒师陈光。故事酒吧是一个分享真实人生故事的地方，如果您有想分享的故事，如果您愿意将它做成广播节目，在故事酒吧中由专业演播人员演绎出来，我们欢迎您的投稿。投稿故事有真实基础即可，可以虚构一些细节，字数在4000至10000字，记叙文体，文笔无需华丽，只求通顺质朴。我们非常欢迎积极、阳光、正能量的故事。稿件由制作人审核后，是否采纳会及时通过邮件通知您。所有的稿件被采纳的投稿人都将获得高清版本的节目成品 MP3 作为纪念。如果您在北京，也有机会来录音机房观摩现场录音。投稿邮箱 1653-41423@qq.com。